热血躲避球的赛事结束了，这个活动参加的人比较多，又要进行逐回合的淘汰，一个游戏就顶以前全明星活动上的三个游戏了。不过只是这么一个节目，未免有些单调。随后又进行了一个两人三足的赛跑比赛。由此可见， 巴图这次举办的全明星周末确实在凸显团队组合这一主题。无论是热血躲避球还是两人三足，无疑都是需要极好的团队合作和协作。不过人们所熟悉的那些全明星级别的经典搭档却依然没有在这游戏中露面。大家都知道，这是要将高潮留到最后一天，一边观看有趣的比赛， 一边也对第三天倍感期待了。两人三足的比赛结束后，就是传统的接受现场随机观众挑战的活动了。这活动通常是由主办战队派选手接受挑战。霸图派出了他们队中上赛季才出现在阵容中的大龄新秀秦慕云。这位大龄新秀 在霸图战队的四大天王身边战斗，曾经拥有非常稀薄的存在感，直至战至季后赛，人们才感觉到这位选手也拥有着不同寻常的战斗力。他的存在感稀薄，是因为他的战斗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太能以数据来体现。这位走位高手通过站位对对手进行的牵制或限制，这都是数据无法记录下来的。 秦慕云坐镇，霸图队长韩文清上台抽选幸运观众，现场霸图粉居多，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件很激动的事。再然后，秦慕云的胜利当然是毫无悬念的事，只是输掉的玩家个个都是一头雾水，比赛中他们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束缚感，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想不明白。 秦慕云这种依靠站位走位带动攻击的战斗方式是那么的高端，完全超越了普通玩家可以认识的领域。他们或许知道有这么回事，但是实战中他们却察觉不到秦慕云的零下九度每一次的走位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么一个出色的选手，怎么这么晚才被发现呢？蓝宇战队的队长郁文洲感慨着。 抱着如此想法的职业选手显然并不止他一个，各战队都在议论着秦慕云的表现，哪怕只是和普通玩家的对战，他的风格都一览无余。对于职业选手们来说，在意识到秦慕云才能的方向后，捕捉他在场上的意图就比较清晰了。但是即便如此，稍不留意的话，依然会将他错漏。 依靠走位、站位形成的压迫实在有些润物细无声的感觉。秦慕云已经被大家关注起来了，但是他在场上的存在感依旧薄弱。在几位幸运观众高高兴兴走上台，一脸茫然输下场后，全明星周末第二天的活动也结束了。观众们心满意足地离开，开始更加期待全明星周末第三天 活动的最高潮，全明星对抗赛了。会怎样分组？会看到哪些人并肩作战？会看到哪些人在场上的对决呢？一些梦想中的对决或是组合，在全明星周末都有可能成为现实。每个人怀着自己的期待，终于迎来了全明星周末的第三天。现场很喧闹， 所有人都沉浸在兴奋当中，主办方显然也很清楚观众们的情绪，再没有弄什么吊人胃口的事儿。在一声声的介绍中， 24位全明星选手被逐一请上了台。观众兴奋呐喊，每一位全明星选手他们都给足了面子。当然获得呼声最高的只能是他们霸图战队的选手。 队长韩文清上台时，那犹如海啸般袭来的欢呼，实在让人无法相信他在这次的全明星投票仅仅是排在第12位。主场的威力让韩文清犹如荣耀头号巨星一般。由此可见，韩文清的总体人气虽然大幅度下滑， 但在霸图战队，他依旧是无可撼动的头号人物。与所有人相反的，那就是叶修了。只有到他出场时，霸图粉们质疑的不是掌声，那毫不留情的起哄嘘声。这毕竟是全明星的秀场上，并不是霸图战队的主场，这种举动多少有些不礼貌之嫌。但是没办法，对叶修，霸图粉积怨太深。过去一个赛季没有叶修，没有加世，对于霸图粉来说还真有点寂寞。轮回再强，哪怕最终击败了他们霸图，在他们眼中都不是最大的敌人，他们的死敌还是加世，还是叶修。加世已经不在，但叶修又回来了，于是仇恨更加集中。霸图的粉丝们可是不会掩饰自己的心情的，管你是什么场合，见到叶修就要虚，这是定律，铁律。24位选手，只有叶修拥有这残酷的待遇。苏沐橙虽然也是加世出身，但是霸图对加世和叶修的积怨还得从加世三连冠的最初说起。苏沐橙进入加世正是霸图击败加世扬眉吐气的那一年，于是很微妙的，对于苏沐橙这个一入加世却给他们霸图捎来胜利的选手，他们没有太多反感情绪，所有的仇恨都让叶修一人给背了。其他选手都怀着各自的心情望着这个拥有截然不同待遇的人。这个人离开了职业圈一年半，然后他回来了，然后就立即站在了这个象征着荣耀最顶尖身份的舞台。除去周泽楷，竟然没有人的人气比他更高，这付出的可谓是相当强势。叶修也在看着台上的这些人，离开了一年半，站在这里的面孔多了几分生疏，少了几分熟悉。那些和自己纠缠了很多年的对手，有很多都已经离开，有彻底离开的，有此时坐在台下的。张家乐、林静妍、孙哲平，还有此时可能正坐在电视机前的赵阳、邓富生，他们可能再也不会登上这个最华丽的舞台，可是自己呢？自己又还能在这里站多久？望着韩文清，叶修心里也有点百感交集。此时的台上已经连一个第二赛季的选手都没有，他们这两个第一赛季的老家伙却还要顽固地在这里插一脚。他第二，韩文清第十二，还算不错，叶修想着。不过看看全明星前十的排位，新一代选手的存在感已经越来越浓烈了。第五赛季生的周泽楷现在坐稳了荣耀第一人的交椅，第六赛季的江波涛和于峰，第七赛季的孙翔和唐昊都占据着前十，再其他就是最著名的第四赛季的黄金一代中的三位，除此以外就一个王杰希属于第三赛季。第三赛季的人也不多了呀。叶修数着，发现第三赛季这一辈的除了王杰希就只有一个洋葱了，而且他这次排名正巧第24，算是搭了个末班车。他的身后一堆新人后辈虎视眈眈，或许明年就会从这个榜单上消失了。物是人非啊。看着好多新鲜年轻的面孔，叶修心里也不免生出了几分沧桑。现场主持正在逐一对上台的全明星选手进行着访问，终于也是轮到了叶修。 叶修大神是以全明星票榜第二的名次强势回归这个舞台啊，不知现在是怎样的心情？ 主持比叶修还要激动地问着。 哦，习惯了， 叶修说。别说观众了，就连站在场上的全明星选手当中都有朝叶修撇嘴的。主持人也是稍愣了愣后这才继续提问， 不知道叶修大神有没有期待的搭档或是对手呢？ 叶修扫了这20多人一眼，继续平静地回复， 没所谓了。 叶修大神真是超淡定的。 主持人说。 因为习惯了嘛。 叶修说。得，话又绕回去了，主持人无可奈何地开始进行下一位。叶修的下一位，那当然就是周泽楷了。访问很显然是按照全明星投票的顺序来的。 小周又一次蝉联了全明星投票的第一啊，不知感想如何呢？ 主持人对周泽楷未称大神，而是以小周相呼，显得颇为熟悉的感觉。 那还用说，也是习惯了呗。 结果周泽楷还在思考如何回答，叶修帮他答了。周泽楷望着叶修呆呆的，到底还是啥也没说出来。 这个 主持人尴尬，周泽楷或许是真习惯了，但会直接将这种态度流露出来的只会是你吧。看周泽楷好像也不准备就这个再说什么了，主持人只好继续下一问，还是那个千篇一律的。 小周有没有期待合作的搭档呢？搭什么搭呀，人家轮回一次来了四个，难道你拆了他们吗？ 叶修说。 叶神，你能不能先不说话？ 主持人压抑着想要爆发的情绪。 啊，你们聊，你们聊。 叶修说。 聊？聊什么呀聊？ 谁能和周泽楷聊起来呀？主持人拿着话筒望着周泽楷，看到他半天还是没动嘴，连忙又将问题重复了一遍。 想好了吗？期待和谁合作一下呢？ 周泽楷终于开口了。 我们队有四个。 叶修狂笑，主持人咬了咬牙，终于还是忍住没有再继续提问了。原本排第二第一的选手那都该多问几个，也算是关照他们较高的人气，但是现在 好了，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这次全明星对抗赛的分组。 主持人面无表情地说着。